好，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啊！咁啊，政治話題講完，咁我哋就唔再講政治話題啦，轉翻講經濟話題啊！咁啊，講下有單新聞幾好笑喎，今日發現 係啊，係好笑到不得了啊！咁咧就係事源咧，有個香港一間好令人好熟悉嘅一間公司咧，叫阿里巴巴。 嗯， 嗱咁阿里巴巴咧就好似話出信啦，要告一間同佢好接近名稱嘅一間公司， 嗯、 啊，嗰間叫阿里巴巴幣，即係阿里巴巴 Con， 阿里巴巴 Con， 嚇、嗯，咁、啊、咧就依間嘢咧就會令到人哋咧就誤會佢係佢嘅同即係子公司或者附屬公司或者關聯公司啦，嚇、啊、咁樣，咁依間叫做阿里巴巴幣咧。就喺呢個叫做嗰啲亞聯酋嗰邊杜拜啊，就成立嘅。 嗯 嚇，咁、啊、但係咧，喂，依單嘢嗱，我想問下你 ，Johnny， 你會諗起啲乜嘢咧？如果諗起依單官司啊， 諗你阿里巴巴，我諗起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咯，其實 係 即係一千零一夜呢個故事。 一千零一夜啦，係當然啦。咁除咗一千零一夜咧，其實阿里巴巴最令人哋咧津津樂道咧，就係、是、馬雲出嚟講過嘛。喂，假貨有時都會好過真貨嘅喎、 哦嗯。哦，馬雲啲對白太多啦。 係啊， 馬雲仲有打太極啦嚇、 啊。馬雲佢嗰個係咩啊？係大嗰個咩師傅啊叫做？ 唔記得咗， 唔記得咗， 一個打九個，總之就 是、哇，總之佢天下無敵啦，係咪啊？咁啊，關於假貨係咪真係好過真貨咧？某程度上有部分假貨係會好過真貨，因為平啊嘛，係、嗯、嘛，夠平啊嘛。咁呢個阿里巴巴幣咧，就話咧要公開集資350万美金， 係咪都係嗰啲加密貨幣？ 係啦係啦，加密貨幣嗰只嚟嘅，不過只係個名咧就叫做阿里巴巴幣啦。嗱，咁你頭先咧，你亦都有講起呢個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嘅故事啦，係、 嗯、 咪？咁呢個其實我哋細細個就已經有聽過啦，有睇好多卡通片啊，有阿拉丁啊嗰啲啦，係、嗯、嘛？阿拉丁神燈啊，咁啊，喂，阿里巴巴咧，以前譚詠麟都有首歌嘅，唱阿里巴巴喎、啊，大家唔知道有冇記唔記得啦？嚇、啊， 咪可能大家我唔知而家仲教唔教，其實中學。因為我哋以前英文堂會教阿里巴巴個故事啊嘛，喺英文書嗰度。 係。 咁啊，芝麻開門其實都係喺呢度嚟，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啦？ 係啊，嗰首歌我有少少記得幾句咧，阿里巴巴，跟住之後就唔係好記得點唱落去。 係。 係 啊。咁咧，咁咧呢單嘢點解我哋係都要講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咧？就係、是、因為。阿里巴巴去告人哋侵犯佢个即系个版权嘅 商标 或者商誉啦，我哋未知 exactly 去告边告啲咩嘢啦 吓。即系讲真啦，商誉你阿里巴巴就冇乜噶啦。 即系因为阿里巴巴个名实际上系咪嚟自你嗰度咧？即系我哋系相当之质疑啊！正就系因为 佢话人哋侵权啊，即系话呢个叫做咩啊？引起佢个注册商标咧名称会引起混乱。系啦，咁讲真啦，头先 Johnny 讲得啱，喂，阿里巴巴好似唔系中国人嚟， 嗯， 系咪啊？阿里巴巴好似阿拉伯人嚟，系咪啊？我哋以前听咧，就系、是、知道呢个系一个来自波斯嘅一个故事嚟嘅，吓、 嗯， 咁、啊、好似去到16世纪咧，定系17世纪咁上下咧吓，就由开始有呢、這个有法文嘅翻译，就讲呢个一千零一夜嘅故事，系啦，咁就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啦吓，咁啊讲嗰度啲人啦，跟住另外仲有一个嗰啲咩阿拉丁神灯嗰啲嘢啦吓， 嗯， 喂，呢、這个同中国一啲关系都冇嘅喎。 嗯 啊、除非你馬雲話俾我聽，我就係阿拉丁啊，唔係阿里巴巴當時嘅傳人啦。不過我嚟咗中國， 自古以來我就係阿里巴巴嘅擁有人。 咁好難喎、啊，好難 cam 呢樣嘢喎，係咪先嗱？因為 梗係難啦， 因為阿里巴巴本身咧就係、是、一個阿拉伯世界嘅文明，係咪啊？所以咧佢啊。在呢個集團喺咩曼哈頓地方法院提出控告、啊 嗯、 阿里巴巴幣基金會咧明目張膽一再蓄意以誤導的方式使用其註冊商標，刻意造成混淆，讓消費者誤認為其產品與阿里巴巴集團有關，還有阿里巴巴集團的認可。咁、 嗯、 阿里巴巴法庭提出控訴後咧，美國地方法官發出一項暫時禁制令， 嗯、 要求呢個阿里巴巴 Con 咧就喺4月11日。就侵權指控作出解釋嗱、嗯，我而家話俾你聽啦，我幫你解釋。 嗯， 阿里巴巴自古以来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文明精神、嗯、是不是你这个这样的黄面孔、啊、黄面佬、啊、来自东方的盗贼抢占我们、啊这个、阿拉伯人的这个 文化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不是现在还够胆恶人先告状、 嗯、 是不是根本就应该啊如果是这个叫做阿里巴巴币呢就应该发起全世界的阿拉伯人回教徒、 嗯、 是吗一起啊捍卫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尊严 嗯 捍卫阿拉伯世界的尊严是咪跟住啊希望这个 IS 好啊这个叫做呢真主党啊又或者这个叫做呢那个叫做塔利班 嗯 啊一起呢对这个叫阿里巴巴呢发动圣战是咪啊喂你有没有搞错啊啊、阿拉伯世界的嘢就咁你偷咗去，人哋都唔出声噶啦。吓、嗯，而、啊、家 一路都未同你计， 唔系咯，从来都冇同你计，攞翻你一半公司股份添啊！ 发个货币啫，就俾你嘈啦， 系 咪、 啊、你嘈咩啊？系咪先？喂，呢个我觉得佢十分之离谱。 喂，人哋包容咗你好耐啦。 系咯，喂， 阿马生， 喂，讲真啊，我哋香港人都包容咗你阿里巴巴好耐啊。当年喺香港上市。冚家拎转头就私有化，我哋仇都冇得报， 系啊，系咪啊？都未同你计， 系咯。喂，一上市喺香港炒到高一高，跟住怼到佢好残，系嘛？低价就俾你私有化咗，你揾咗香港股民唔少笨，系咪先？我哋都未同你计啊！呢单嘢咧，老实讲啊，我就帮阿拉伯就唔帮你啦，摆到明系你偷人哋啦，系咪先？ 系。 喂，你话除非你话俾佢听，你有阿拉伯血统，你嘅你就系阿里巴巴嘅传人。嗯这个阿里就是你的阿爷的几多代之前的阿爷、啊、那可能有得解释如果不是呢你又淫尸都淫不甩、啊嗯、到时呢不要说给那些恐怖分子捉了去喂人家、啊、要将你绑去阿勒颇、啊 嗯 啊、公开处决、啊、喂人家都大条道理、啊、我都没办法帮你讲任何一句说话、 相传这个一千零一夜故事、啊、都是来自这个叙利亚 是的阿勒颇地区 系啦，咁啊，而家打到七彩嗰度啊， 炸到飞起啦吓，咁而家属于叙利亚啦，即系以前呢度属于波斯嘅，成个地方都系属于波斯帝国啦。咁、嗯、喂，波斯帝国嘅地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俾你盗窃咗去用，咁样样嘢唔啱数。你偷人哋嘅嘢，嗱，大陆好兴嘅系嘛，好似乔丹啦、啊、知二千啦、 啊，哇，真系多得不能 双飞人啦、 啊。 咁啊，跟住就告翻佢喎，就嗰個翻版告翻呢個正版。 最近又多咗個維他牛。 啊，維他牛係啦。咁 即係個出名山寨盜版嘅地方，主動去告人哋侵害佢個商標同個名咧，呢件事真係相當之諷刺。 嗱，其實頭先咧，即係你話呢、这個叫喬丹啦，係咪？你係美國黑人可能你中國人當佢低等民族啦。跟住你嗰個叫做田北辰係嘛？之日區區嘅田北辰，當你二打六啦，係嘛？跟住維他奶，你哋羅有禮、羅開乜嚇、 嗯， 當你二打六又係冇所謂。但係咧，阿拉伯世界唔係同你講玩嘅，係咪啊？喂，你得罪呢啲中國人黃面孔中國人好黑啊，冇所謂嘅。但是呢而家讲到牵涉到呢人哋阿拉伯嘅民族嗰个自尊啊喂俾你已经赚咗咁多钱啊俾你着数就俾你攞晒啊而家人哋出个币你都唔批准咁恶 嗯 喂我觉得呢单嘢喂老实讲阿拉伯世界唔能够放过佢 啊 我真係有机会呢喂如果人哋挽下手喂真係真係发动圣战啊号召全世界。 发动恐怖袭击啊。 哇大镬喎咁点算啊即係将来喺佢嗰度淘宝买咗嘢。 再买。 要追击佢咩淘宝买家哎呀大镬唔好咁搞法啦係咪定係去呢个叫做咩呀将呢个马云係咪绑起係咪送去呢个阿勒颇。 佢哋而家都追击緊㗎啦已经。就追击緊。佢嘅股價， 股價就唔係佢追擊嘅，股價係由呢啲華爾街呢啲大鱷追擊嘅。 佢哋而家用特朗普嘅手嚟追擊緊佢嘛？ 哦，咁樣就好似唔係喎，特朗普好似追擊亞馬遜多啲喎、啊。 順便啦、 啊，順便啊，其實都有少少影響，即係可能連帶啦。咁今日阿里巴巴咧，即係暫時嚇，而家講美國上嘅收市啦嚇，咁、那個市值就係36000多億。 啊、即係圍到港幣嘅36,000+啦，因為470億美金啊嘛。咁、咧同佢另一個嗰、那個老表啊嚇，馬化騰咧嚇，因為騰訊咧，騰訊啊今日有409蚊，差唔多410蚊到。咁、個市值係38,000+億，就多佢2,000億啦，即係講個市值啊，總市值啊。啊，咁 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即係呢個都係國家級嘅 係 國家科技股啊。 嗯，嚴格 雖然佢就唔係好科技。 嚴格嚟講咧，其實騰訊好、阿里巴巴好咧，啲人都話其實佢就唔屬於馬雲或者馬化騰嘅，因為咧佢哋都係好主要就係可能佢哋都係人頭嚟嘅啫，即係好多好多個講法啦，坊間亦都係咁嘅講法，係嗰啲小道消息嘢都咁樣傳。啊！你馬雲都人頭嚟啫，係嘛？即係你咪江澤民嘅人頭一樣嚇，即係嗰啲叫做網絡股大嘅嗰啲，好多時候背後嘅身影都係同呢個網通啊，或者江面行或者佢個孫江志成有關嚇、啊，都係嗰類噶啦啊！咁究竟係咪咧？老實講都冇人知，個全世界都話呢個温家寶係平安保險嘅老闆啦嚇，咁、呢個馬明哲係人頭嚟嘅啫啊！咁呢個係傳聞啦，當然我哋梗係唔知啦，係咪先？咁喂，而家。全世界呢個科技股都頂得好緊要喎，因為咧就係、是、因為呢個 Facebook 展開個序幕啦，跟住特朗普就踩多腳啦，就踩呢個亞馬遜啦， 追擊亞馬遜， 追擊亞馬遜啦，因為亞馬遜搞佢啊嘛，咁佢咪要發，咪要公佈私仇啦，係嘛？係嗱咁樣。關於呢啲科技股咧，咁其實都要進一步觀察啦。我哋下一節先講下呢個股市同即係全球股市嘅問題啦。咁啊。對於呢個叫做阿里巴巴喺度踐踏伊斯蘭世界或者呢個阿拉伯世界，咁啊會帶來啲咩災難性後果咧？我哋就未知嘅。咁如果將來有啲咩發動恐襲，又或者馬雲本身有啲咩頭暈身興咧，我哋再作報道啦嚇。咁啊嚟，我哋咧呢個其實仲有另一個話題咧，係都係依兩日發生嘅。咁嗱，依單嘢咧，其實我係有我 Facebook 出咗之後咧，就收到一個朋友電話咁啦。我就自然係講呢個麥當勞啊，喺呢、這個彌敦道佐敦嗰邊咧，就有一間好大嘅地牢嘅麥當勞，就喺咧叫做恒盛大廈，係咪好似係啊？咁啊，嗰、那個係恒生銀行嘅物業嚟嘅，全棟都係地下有隻有個地鋪咧，係恒生銀行，樓上啊全部都係寫字樓嚟嘅、就有部分恒生用咧，有部分可能租俾人咁樣啦嚇。咁、恒生銀行喺香港其實好多呢啲物業嘅，一棟棟嘅物業。成棟我哋即係做租俾人寫字樓又有部分嘅，有地下有商鋪啦。咁依家麥當勞咧喺度存在咗41年啦。咁而家咧就話要搬。咁佢咧報紙咧其實做咗，哇！麥當勞唔掂啊，業主逼遷啊，加租啊，乜乜乜啊。咁啊亦都唔係，佢原來搬上去地鋪。咁地鋪都係呢個恒生銀行，屬於恒生自己嘅物業嚟嘅。咁咧我出咗之後咧，我就當時我哋估計咧，喂，老實講啊。地即係喺地牢經營一間餐廳，搬上地鋪咧，只有一個原因就係、是、你租平咗，冇第二個原因嘅，要你 upgrade 咗嘛。地鋪嘅租一定貴過地牢係好多倍嘅、正常我估計下地牢同埋地鋪嘅租咧，起碼貴3倍。如果唔貴3倍咧，係冇可能搬上，即係冇可能係即係租出去嘅。起碼都爭2倍啦，唔好話3倍啦。即係咧，你如果好靚嘅地段咧，可能係爭2倍啦，爭唔到3倍咁多。咁彌敦道我姑且當佢2倍啦，即係譬如你上面可能係100萬，地牢最多係50萬嘅啫，同一個 size。咁當然啦，佢地下嘅 size 會細啲嘅，因為如果大家有去過呢棟大廈知道啦，佢而家呢個位咧應該係隔離咧做蘇寧電器嘅位啊，佢之前係鱷魚戌。鱷魚戌咧做咗冇幾耐就。執咗就變咗蘇寧電器，蘇寧電器亦都執埋，咁就可能麥當勞搬上去。咁有我就當時就覺得咧，依、這個唔細審，肯定係麥當勞咧就屈個業主減租。咁你未必可以話係個屈字嘅嚇，因為咧麥當勞啊係最近都近好似舊年啊就俾 舊年係 係啦 七年 就俾人哋收購咗啦。咁咧就大陸叫改咗名叫金拱門啦，係嘛？咁依個咧。我哋 中信收佢係嘛？ 中信係啦，咁我哋咧要嚴格嚟講咧，將呢件事格會係歸類為乜嘢咧？就是、歸類一個店大欺客，一個叫做咧中資商人迫害香港業主失落，啊點解咁講咧？喂，你地牢啊，呢啲好 cheap 嘅地方，肯定係幾廿蚊尺嘅，有乜理由搬上地下？肯定係屈個業主大幅減租。咁我原來估啱咗，因為咧我就接到電話。 就是、老友打嚟嘅，就係、是、恒生嗰邊嗰啲老友啦嚇，佢就話：誒、哎，你講得冇錯，睇咗我 Facebook 啊，佢話你中曬，佢、哋原來九個月之前就收到麥當勞嗰邊嘅即係要求咧，退租，話唔租啦，生意好難做，哇，10,000個理由，9,900個理由，嚇、啊、就話咧，一係咧你就減租啦，咁如果唔係咧，我哋都唔做啦，我哋都搬啦咁樣講。咁人哋業即係問佢，即係業主都問佢啦。咁你想點啊？減幾多啊？開咗口價，哇！嚇，將個業主嚇到喺嗰、那個嗰張凳度嚇到跌咗落地下。哇！咁無良，你哋夠膽講嘅喂？你開嗰啲價錢，1992年嘅價嚟嘅。你哋還嗰個喺1992年嘅價嚟喎，大佬嚇。咁究竟係幾多咧？我唔方便講啦，佢亦都唔想講啦。咁我哋如果有依方面嘅專才，你哋去 check 下啦，自己嚇。咁我聽到咧，喂，1992年都十分之悠久嚇。如果講歷史嚇，因為而家係2018年啊嘛，啊，即係你咧還叫人哋減翻嗰口價咧，係20幾年前嘅價嚇。咁啊，當時嘅我想問下，當時嘅一個漢堡包唔知賣幾錢個咧嚇？1992年嚇， 唔記得啦， 我真係唔記得啦。咁依單嘢點解要講咧？其實麥當勞啊，喺佢未易手之前咧，佢喺市場上租鋪咧，一向嗰啲價錢咧都十分之鹹嘅，咁原來好多網友唔明白咩叫鹹啊，即係咧出手低啊，即係俾啲價好鹹啊，鹹到咧即係咧佢淨係夠錢俾你買鹽嘅啫，即係唔預俾你開飯嘅，買鹽啱啱好個調味嘅啫，你要食飯自己諗辦法嗰只，所以咧即係。我哋依句説話可能好老啦，老人家。 麥當勞對好多即係商場或者鋪頭嚟講係一個即係一個名牌子嚟嘅，佢大旺嗰度附近。係。咁所以佢就係、是、即係我揀你呢個地段係因為我 啊冇錯啦， 我帶挈你。 係啦，佢哋從來都係依只嘅，佢哋嗰個咁多年嚟佢哋嘅出手咧都係比市場低好多嘅。 嗯。 但係估唔到。佢哋其實佢哋依個恆生佢哋嗰邊都知道噶啦，佢話知道出手鹹噶啦，鹹咗幾十年噶啦，從來都未甜過噶。問題係估唔到咁離譜嘛，還嗰口價，喂，你要俾人哋回歸1990幾年嗰口價喎，大佬點頂啊？跟住最後咧，業主讓步啊，俾個地下嗰個鋪佢，喺橫定嗰邊租唔出，因為嗰段咧。大家如果有行過街都知咧，其實就係比較陰少少嘅，因為咧、好似斷咗龍，對面又冇嘢行，中間又有啲鐵絲，即係中間又有圍欄圍住咧，兩邊都唔通。 嗯， 啊、所以咧佢去到佐敦道同埋依個叫金粟街一大段都係有即係過唔到馬路啊！一係咧就要依靠依個叫做咧隧道行人隧道過去，所以依邊兩旁嘅彌敦道咧其實係比較弱嘅。即係做生意嚟講啊，因為兩邊過唔到馬路咧，冇得互動。鋪位咧，尤其是街鋪咧，係最緊要咧，係地下有互動嘅。所以咧，越係嗰條圍欄越係長咧，嗰條街越死嘅。嚇、 嗯， 依個係一個小知識。咁麥當勞依邊咧，其實條街咧都唔係好旺嘅。咁啊，樓上聯邦酒樓好似都話結業啦嚇。咁、地下咧嗰間叫做以前嘅鱷魚叔做唔掂。做咗唔知有冇兩個租約，好似冇，好似一個租約就換咗蘇寧都冇生意，都係拍烏蠅啊！因為個鋪好大隻嘅，地下個鋪有成好似有成7,000尺嘅。 我想問一下咧，通常你覺得會唔會係即係麥當勞嘅策略會唔會係逆咗手俾中信收購咗之後嗰種即係國內內地嗰種經營手法嘅嗰種氣焰 哦，絕對 係更加強咧， 絕對係。麥當勞咧，其實從來都店大欺客噶啦，但係冇欺得咁緊要啊！而家係欺到咧，即係差唔多恒生銀行咧話咧，喂，好啦、哦，你唔好剃我眼眉、哦，而家唔係要剃眼眉咁簡單，係要褲都除埋，你連陰毛都要俾我剃埋，哇！真係係嗰隻好絕，所以咧佢還你竟然會還1992年嗰啲價咧，喂，你講出去係匪夷所思嘅，大佬，即係如果當時我係嗰邊啲人咧，我都會問翻佢一句，喂，咁你老闆係咪賣翻1992年嗰個價先？ 係嚇，唔係咁啊！而家因為譯咗名，譯咗手之後 金拱門係嘛， 連名都改埋啊嘛。 佢香港冇改， 咁所以要改，係香港冇改，公司名就改咗。 啊，個叫金拱 門，國內嗰間 係咯，金拱門啊嘛。金管 咁啊，作風都要改一改啊嘛，可能諗住 係啊，比起 即要俾你感覺一下強國嗰種強大啊， 強勢啊，強勢啊！喂，講真啦，麥當勞其實從來都係強勢租客嚟嘅，係咪？咁但係以前咧，其實強勢租客睇地方啊，而家好多地方已經唔俾麥當勞，尤其係 cheap 啊， 因為你有麥當勞的地方一定是等於便宜的嘛。 同埋麥當勞做了24小時之後呢， 哦，這個問題也是佐敦那裡呢，它兩間地牢落地牢，一間就在佐敦道啦，近住即係嗰個叫白家士街，一間呢就係依段啦，依段嘅麥當勞啦，即係聯邦酒樓樓下嗰間啦。咁呢都係24嗰陣時呢都係好多嗰啲露宿者呢喺嗰度住。 好多麥難民。 係麥難民啦， 如果喺國內可能啲叫金難民，因為 金港門係啦，國內冇24好似係嘛。 國內好似係冇 㗎。係啦，咁就冇呢個問題存在啦，咁好啦。咁麥當勞呢其實以前都肩負少少社會叫做社會責任啦，即係佢都免都唔會趕呢啲人啊，即係都算係做返少少好事啦。咁嚟緊唔知會唔會改變呢個策略呢，因為佢哋對業主嗰個辣狠辣作風呢可能嚟緊都改都唔定喎。 嗯， 啊，即係遲啲可能改埋啲人出去都未定啦。咁嗱，呢單嘢即係我哋都會跟進住嘅。總之呢就係，是，非常之狠辣嘅一個做生意嘅方式啦。咁其實我早舊年嘅節目已經講過啦，鋪位呢其實好睇個租客嘅。當然有啲旺嘅地方就唔係啦，旺嘅地方就係業主揀你，唔旺嘅地方就係你揀業主，即係租客揀業主。咁呢啲咁嘅位呢，其實你話佢旺就得，唔旺就得，因為呢都話斷咗流，因為嗰段係比較都幾比較陰，因為又有永安百貨喺度，佢話永安定先試，好似永安係嘛？ 好似係永安。 永安係永安喺度咧，其實嗰段係比較陰啲嘅，少啲人行。啊，咁啊，今日咧嗰个呢节咧又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再倾第啲嘢。